朝鲜的劳动新闻16号发表了一篇社论，题目是向培育社会主义朝鲜未来的全国母亲致以热烈的祝贺。社论指出，朝鲜革命的长久历史中记载着全国母亲以坚韧不拔的意志，排除万难，一向与朝鲜劳动党同生死共命运的爱国忠诚的神圣足迹，并强调全国母亲要竭诚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领导，在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后胜利的总进军中，充分发扬女革命家时代之花的荣誉。